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六晏昼嘅呢个三不管嘅时间啦。嗱，咁咧就最近呢几日咧，我见到夜晚黑咧，邝荣轩都好忙碌地去呢个答紧呢个听众嘅提问咯。 嗯， 你变咗呢、這个即系呢个每事问啊，就系、是、呢个解答问题嗰个人啦。 嗯， 咁主要答咩问题多啊？你 其实咧就我哋收到好多听众嘅一啲即係問題啦，關於咧就係個 apps 點樣用啊，去邊度 download 啊，咁、 嗯、 就有好多咧就唔係咁熟悉咧 App Store， 即係依個 App Store 咯喺邊度，咁又係啲幾有趣嘅問題。咁其實 係一個士多嚟嘅， 唔係佢真係咁問，即係咧其實你個鋪咧喺邊度㗎？我喺邊個地鐵站啊？我去邊度啊？你咁樣咁即係其實有少少嚇我話嚇、啊、你講咩咁樣？咁其實咧就即係我哋要解釋翻啦，我哋都明白咧，可能咧即係有啲朋友咧唔係用開即係去 download apps 嘅，咁所以唔識唔出奇啦。咁所以我哋就即刻咧去拍咗一條片，就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嗰個 App Store 咧基本上就喺你嘅電話嗰度嘅。 嗰段片啊，令到我俾人嘲笑喎，你知唔知？ 我都知，其實 好多聽眾就話：阿細良點解播埋啲咁做埋啲咁低能嘅嘢啊？我哋個個都識㗎啦，咁嗱呢個真係唔好笑。 係啦，因為其實實在咧係真係有一啲朋友咧係唔識嘅，亦都咧佢哋係打電話嚟問啦，就係話即係我完全唔知道你講緊乜嘢啊，乜嘢？即係乜嘢下載啲乜嘢啊啲咁樣，咁當我哋即係同佢講完曬之後，咁佢終於話哦，原來喺一個電話嗰度，好啦，咁當到最後就裝咗啦，咁裝完之後咧，又有一連串嘅提問可以出現啦，就有人問咧，就係話我個電話突然之間變得好多冇電啊，其實係咪因為同你嗰個 apps 有關咧？咁首先咧就答大家咧係唔會嘅，因為如果我真係有咁樣嘅本事咧，即係我都應該火拍呢個蘋果去即係令大家咧可以換機啦，因為 drain 曬你啲電， 俾幾多錢我哋？如果我哋 apps 有咁嘅能量， 係咁啊，即係呢個答案係 其實同個蘋果最即係推出個 iOS。其實很多而家蘋果機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嘅，係嗰個電量耗電量係好快嘅。咁就 Tim Cook 咧 CEO 咧就已經講咗三月會出一個 新嘅 iOS， 新嘅 iOS 版本就翻翻舊嗰個速度， 冇錯， 電嗰度 係 啦，咁就唔關我哋事啊，蘋果機嘅問題嚟嘅。咁亦都有人問咧，就係話喂，點解我上入咗去之後 log in 咗入咗去之後，跟住之後入去咧就唔使打密碼，咁係咪有 security 有問題咧？其實點解答呢？ 其實好大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咧，因為你自己已經係 log in 咗，第一你就冇 log out， 第二咧亦都有可能咧，就係佢有問過你係咪幫你記住咗嗰、那個密碼，咁所以你每次翻入去咧，咁你就唔使再去 log in 啦，呢咁樣。咁亦都有朋友咧就係、是、問咧，嗰、那個 apps 咧問我係攞我好多個人資料喎、啊，你咁我話唔會嘅喎，因為我哋咧其實係完全冇必要去攞你任何個人資料，包括去攞你嘅相簿啦。 Facebook login 嗰啲可能會問嘅，呢、這個 standard 嘅。 係 standard 嘅，咁其實 任何 apps 都會問嘅。 咁譬如你話我唔想俾你知道我相簿入邊啲相喎，其實我哋都冇興趣攞你啲相嘅。最重要咧就係你只要答你就話你問我。即係你唔好入嚟，我想幫我睇我啲嘢啊！你亦都唔好知道我喺邊度啊！因為其實喺我哋嚟講咧，我根本就唔會知道你係邊個嚟嘅。喺我嚟睇啊，我唔知道嗰個相簿係邊個，我冇必要去 check 呢啲咁嘅嘢。我哋只係去提供個個資訊俾你嘅啫。咁我哋一直以嚟咧都用一個諗法咧，就係點解我哋都堅持係唔使即係嗰個節目係唔收錢嘅原因，就因為我哋始終覺得即係資訊而家我哋想做嘅嘢就等大家多啲人可以睇到嘛。咁如果調翻轉有啲朋友就話啦，喂，你哋咧唔好擺 YouTube 啊，因為咧我咧搭巴士嗰陣時候咧，我唔會睇 YouTube 嘅，我聽。 burn 咗佢哋個 data plan 喎。 burn 咗 data， OK。咁但係我都希望大家明白咧，其實咧我哋唔收錢，但係我哋即係喺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希望可以喺 YouTube 嗰度賺翻一啲廣告費。咁如果我哋連呢個都冇咧，咁我哋唔知點樣可以生存落去。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即係真係要包容啊！包容下， 唔好用呢个字啦，呢个七七七用到包容嗰两个字冇个意思， 闹到咧 负面意义。嗱，最重要咩咧？我觉得，点解我会拍嗰段片呢？亦都系好简单，我觉得，因为咧喺呢个新媒体嘅时代咧，对于有啲后生仔，佢可能好细个已经习惯咗用手机、智能手机上网、iPad， 喺佢生活里边一部分嚟。但系对于有好多中年人嚟讲咧，其实佢系啱啱先转去呢个智能手机。或者用懂得用 WhatsApp， 開始同細路仔、後生仔佢啲孫溝通 ，send 啲相俾佢，咁我覺得好好玩。咁我覺得我哋其實都有個責任係咩咧？就係令到嗰個數碼鴻溝啊，即係好多人覺得 digital 嘅世界同佢哋冇關嘅。 嗯。 我哋仍然係匿喺寫信啊。 打電話。 打電話。 我爸以前都係打電話，成日都話點解唔打電話？ 大佬。 即係我外父你阿爸九啊歲，而家都識得用 iPad、用 Skype 同我哋傾電話啦。 係 Skype 啊、FaceTime、 FaceTime 啊等等。 仲要同我講就話做咩打電話？打電話要俾錢㗎，咁樣。 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我哋不厭其煩去解答啲問題咧，我覺得就唔係話我哋覺得嗰啲人唔識用嘅，唔好理佢啊。咁千祈唔好咁諗，我覺得就係每一個人，總之佢願意嘅去聽我哋節目嘅，我哋都會盡我哋所能咧，係去令到佢聽得到。就是咁簡單，所以點解我哋係有 audio 嘅，其實audio streaming 係有嘅，齋聽聲都有嘅。咁但係我哋好多聽眾，我就鼓勵佢用 YouTube， 點解咧？就亦都係希望我哋有少少收入，令到我哋可以 sustainable 一路咁樣做落去。咁第二樣就係咩咧？就係話我哋堅持我哋嘅節目唔收費，但係我哋好感謝咩咧？係嗰班參加成寨人嘅會員。 係係。 點解咧？因為咧，其實佢哋做緊嘅嘢咧，就係令到我哋去。俾嗰啲冇能力參加成寨人嗰啲人繼續可以聽到呢個節目，因為佢哋係交咗個會費之後咧，當然亦都係支持緊我哋嘅 operation。咁呢個 operation 係我哋因為免費噶嘛，屬俾其他人聽噶嘛，咁所以咧，我相信好多人咧，你要佢去攞嗰個會費出嚟係有困難嘅，真係唔係話佢願唔願意啊，而佢真係有困難。咁所以咧，我覺得參加我哋成寨人嗰啲咧，其實佢哋係認同我哋嘅 mission。是希望他自己支持我们而提供一个免费的广播，是令到我们更加影响到更加多的人。所以呢包括这个 Apps 都是的，其实我们做这个 Apps 的目的不是说要只是方便大家听节目，这个不是我们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没有将我们已经在 YouTube 上面的节目放在 Apps 那里给大家按进去。很多人做 Apps， 很多台都是只不过是为了推广节目或者收钱而已。我们的目的不是，我哋嘅目的係要令到大家成為一個 community， 城寨係一個社群。 咁同埋即係不得不多謝而家我哋一個幕後英雄咧，佢係 Joseph 啦。Joseph 就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 ，Hong Kong U 個學生。咁佢真係不厭其煩啦。其實喺我答你啲問題之前咧，有時我係會，其實我哋係凌晨不斷喺度即係。不斷在 WhatsApp 不斷在溝通，我就問他喂，我收到這個提問究竟是怎樣。他呢就當然因為他是年輕人，他就笑到碌地，他就說不是吧，我怎樣弄到你部機沒了電、我都要解釋給他聽，我說不是，因為其實有人提問，還有你要明白很可能人家真的不明白，所以就不要這樣笑。他說我知道我說一下笑而已， 他很努力去 很努力 去處理那些 bug、 因為 大家知道 Apps 一直都會解除， 因為其實呢大家可能一開始的時候我見到有些人可能朋友都開玩笑要嘅，咁佢哋就係話：你哋個 Apps 咧真簡潔咁， 咩都冇。 我明白，我好明白，我都好知道，真係好簡潔，因為其實而家咩都冇。咁但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俾少少嘅即係時間咧，等阿 Joseph 咧可以幫手去做到，因為真係得一對手。咁而家其實基本上咧，嗰兩對手咧，我只係得半隻嘅啫，因為我唔可以幫到佢 IT 嘅嘢，我只係可以去幫手答問題。咁佢咧就已經係唔停手咁喺度做啦，即係我見到佢差唔多24个钟头都喺度做緊呢啲嘢，幫我。每一次佢改完 send 翻俾蘋果，蘋果咧就覆翻翻嚟就係話好，而家我哋審批，咁我幾耐之後再去覆你咁。咁佢點解要唔停咁坐喺度等咧？因為佢唔知幾時覆佢啊嘛。佢一覆佢，咪即刻就覆咗，佢知道依度係得啦嗰啲咁樣。咁佢就其實不斷喺度改正緊啊。咁所以好多時咧，即 係 不斷升級嚇。咁譬如話，我哋聽到有啲朋友咧就話喂，其實可唔可以降低嗰個 iOS 啊？因為如果降低咗咧，我就可以即係個電話，因為我度一嚿啊，我用唔到啦。咁即係其實 Joseph 非常之好啦，佢已經係將佢降。到去 iOS 8，而家 系對落嘅七真系做唔到。 咁而家咧已經係 iOS 11嘅，咁所以即系我好感謝佢，就係咧佢真係不厭其煩，每一次咧我係問依樣問嗰樣，唔係依樣就嗰樣，咁同埋除咗 iOS 又要去搞 Android，OK， 即係我哋搞到依樣搞唔到嗰樣。 仲有人話你今日話俾我聽，有人用 Microsoft 嘅手機，我哋可唔可以處理埋？我話唔係，頭都大曬真 係。其實真係頭都大曬，已經係因為我哋唔係真係有咁，即係一起步咧，唔係話掌握得100%啊。咁亦都真係好希望大家咧明白，俾多少少時間。其實我哋係會完善入邊嘅內容，亦都咧入邊咧係會不斷加即係項目嘅。由我哋之前不斷講啦，可以有去報名上堂啦，去旅行啦。 我希望係 payment 啊，將來 係。 譬如一啲嘅收費活動或者係 merchandising 嘅嘢，即係都可以喺裏邊進行嘅。譬如賣嘢賣書啊。大家都可以進行，咁我哋你哋有啲耐性，我覺得 你信得過我哋嘅話咧，我就慢慢將個節目擺上去啦。我而家開咗個新節目啦，細龍講呢啲啦。咁另外就係龍津易學咧，我哋而家開咗一個叫做認識中國的十本好書。 嗯。 咁咧，我都會一有 update 就會擺上去。 嗯。 咁我哋都會揾緊其他嘅節目主持人咧，係拍一啲咧係適合喺手機，短時間15分鐘、10分鐘，大家等巴士、逼地鐵嗰陣時候可以睇得到、聽得到嘅。 同埋咧，亦都咧，即 係一撳就睇到。 有一啲優惠咧，我包你會拍手掌嘅，係會嚟緊嘅。 係啦。 咁我哋就傾緊咧，就會喺希望喺過年之前咧，就會有一啲即係都幾正嘅優惠啦。咁我哋就可以傾到翻嚟咧，就會擺落去，就即係俾大家可以去攞啊。咁又啱啱我哋就傾個電影啦。咁除咗電影之外，即係嗰個反應都好好，我都好好開心啊。因為第一次做咧，係好多好多朋友真係換飛啊！啲咁樣咁。即係我當然我哋唔關我哋事啦，即係個電影公司嘅事。但係最得人道，我覺得都傾到一啲優惠翻嚟俾大家。咁所以咧，俾多少少耐性。coming up 嗰啲優惠咧，我覺得都好好嘅。其實即係最得人道，我自己都想要 的。你管理一下佢哋嘅期望，唔好爆住。 係啦，咁所以咧嗱，我為咗咧大家唔好失望，到時咧我有冇搞錯又唔出啊？你咁樣咁最得人道我都要搞得掂，因為其實咧嗰個係要生產嘅。咁我哋做得搞得掂啦，咁我哋就會將佢即係盡快拎出嚟。 即係所以我就話大家嗱，認識清楚，我哋呢個 app 咧唔係攞嚟聽節目嘅。 係 聽節目係會有啲新節目擺上去，但係唔係將我哋已經 YouTube 現有嘅節目，大家就。我覺得不需要的其實，大家已經認識上去，即係 subscribe 咗 YouTube 嘅 channel 咧，就已經做得到。咁所以我哋啲 app 咧係一個 community 嚟嘅，係我哋有好多活動咧喺度發生啦，有好多新嘅節目喺度出現啦，就唔會重複緊我哋 YouTube channel 嘅嘢。咁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求下大家就係咩咧？就要俾5星。點解咧？就係咧，等到我哋多啲人咧會 download 啊，呢個有原因嘅。越多人去用我哋城寨嘅 app 咧，我哋就可以傾到好多好嘅deal翻嚟嘅。 係 係。咁呢個好嘅deal咧，就係會係嗱，唔係亂咁傾嘅。我哋係會接觸好多香港嘅小店啦 ，Make in Hong Kong 嘅嘢啦，或者一啲嘅老字號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社區裏邊值得支持嘅活動啦，包括文化導賞啊、古物古蹟導賞啊等等呢啲。 香港人、香港事、香港產品。 係啦，香港人、香港事、香港產品。咁我哋係有自己嘅價值觀喺裏邊嘅，而我哋希望呢個係一個社群。 嗯。 是一個真正的本土的社群， 嗯， 所以不是話類似那些黃維基的 HKTV Mall， 不是那類嘢。 咁所以再一次啦，即係都趁呢個機會咧，好多謝城寨人咧，因為其實都好多朋友咧係不斷喺度續緊。 嗱，記住啦，幫手推，真係要幫手推。第二時咧，嗱，琴日我哋就都見過啊，同阿蕭生傾過啦，將來如果同佢傾下人民超市嗰啲 產品， 1蚊一隻蕉，1毫子一隻蕉嗰啲，如果我哋嘅 Apps 嗰度可唔可以？即係做得到去咩咧？咁已經開始大家即係傾緊點樣合作。咁而我相信咧，就我哋自己嘅社區經濟，我覺得我亦都琴日同阿將個概念同阿姚松炎傾過，佢好支持呢樣嘢。咁如果特別係我哋如果 payment 嗰度搞得掂嘅話咧，係可以我哋嘅數量下載嘅人多咧，係的而且確可以做到好多大家想象唔到嘅嘢。聽節目大家一定用手機用咩自己揾得到嘅，聽咗咁耐，聽咗3年幾就嚟4年。所以我哋唔會重複個功能係一樣嘅嘢嚟。 如果你可以支持城寨嘅，我哋非常感謝。但係如果你話我暫時呢個時間真係無能為力，我哋都明白，亦都唔需要即係咁介意。我覺得我哋做得到就 OK 噶啦，即係唔需要話即係日日喺度呼天搶地，話你一定要 join 啊，你一定要俾錢啊。 你唔俾錢我死啦，冇糧出啦咁。 即係我又覺得 我哋冇人出。 唔係我哋根本就冇人出。即係我覺得個問題個重點由我哋 day one 行到今日咧，都唔係為咗呢樣嘢，亦都冇理由而家。失驚無神就同大家講話，我要錢啊，我要錢啊！你咁並唔係我哋話有冇錢，即係或者我自己好有錢，根本係冇。但係我覺得我只要即係我只要搞得掂埋得到落去咧，我哋唔係好中意即係放大喉嚨咁樣嗌啦。咁所以啦，算啦，講到呢度就唔好再即係喺度不斷喺度 兩。最重要就唔係兩，就要叫多啲人下載我哋嘅 apps。同埋咩咧？就係俾5星 rating， 有啲人俾1星，我見到咁就算啦，嗰啲少數人嚟嘅啫。咁我相信好多我哋嘅聽眾咧係會即係 treasure 呢樣嘢嘅，我覺得。咁今日翻翻我哋嘅主題咧，就都幾令人憤怒嘅。其實今日就唔係再講電影啊、書籍啊呢啲咁。 咁原因咧就因為 一單社會新聞嚟， 我實在咧就好嬲啊！對於一單新聞，我諗依一單新聞咧就好多香港人咧都知道發生緊咩事，就係講緊喺荃灣咧，呢個叫全感中心嗰度一間萬寧嘅萬寧大家知係咩啦？即係係啦，一個萬寧嘅分店咧，就發生咧有一個咧係外判嘅清潔工，咁佢咧就77歲，咁呢個婆婆咧叫李淑卿，咁啊當時咧就話説喺2017 七年嘅十月，二零一七年嘅七月嘅時間咧，咁佢咧就佢自己聲稱咧喺清潔嘅時間咧，唔小心咧就喺個櫃台嗰度咧，因為佢要清潔啦，咁佢習慣就攞啲膠紙咁綁好啲嘢，即係扎好佢就拎去抌啦啲咁樣。咁點知佢一個收銀嗰度咧就以為攞卷膠紙就出去即係包好啲垃圾嘅時候咧，點知咧就攞咗一卷萬寧嘅印花。咁啊，買咗咪攞咗卷印花之後，佢攞翻屋企咧，佢一直都唔為意啊。咁啊，話説咧，佢自己話佢咧就因為其中一隻眼 就已經完全看不到的，另外一隻眼的視力都有問題。 其實因為他當時就沒有戴眼鏡，所以看不到看不清楚，立了卷膠紙就放在袋子裡，袋回家。回到家的時候他才突然間發現，哎呀，查劃袋才發現有卷膠紙在那裡，一看原來是公司的那些印花那些膠紙，已經決定咧，聽日朝頭早呢一早咧，原來公司未開門咧，佢已經翻咗去喺個門口嗰度等啦。咁啊，諗住咧翻到去咧就放翻低，我唔係攞啊咁。咁點解會搞到即係滿城風雨咧？咁啊，話説咧，依個膠紙咧就一卷啦，就有600個 印花， 600個印花。咁其實就係嗰啲即係我諗大家都知噶啦。你去買嘢咁，佢就買幾多錢就唔知幾多錢就俾個印花你咁樣啦。 你可以買某一種指定產品嗰陣時候當幾多錢用。 咁佢就話咧係50蚊買50蚊就有一個印花。咁而嗰度咧就有600個，咁所以咧萬寧咧就聲稱咧係有三，即係嗰個市值 損失咗30,000蚊。 嚇，市值 因為佢偷佢30,000蚊啦，即係 30,000蚊。嗱，咁依一件事咧，我諗大家都喺個網上面咧見到鋪天蓋地，大家咧即係都去即係質疑依個萬寧咧以大欺小，同埋就係成件事最即係最得人驚嘅係咩咧？就係完全咧，公司咧冇去睇到個錄影帶就去報警， 因為佢自己其實錄影帶而家辯方即係審緊呢單案，喺庭上邊咧亦都係講出咧，就係咧佢公司嘅錄影機，即係個攝錄機啊，因為你知鋪頭咧零售一定有好多攝錄機，係影到呢個李婆婆咧係朝頭早咧放翻低，還翻嗰卷嘅印花， 印花擺翻 喺度嘅，咁而呢、這個。但是堅持要報案的其中一個就是個保安員是給證供的時候就說在個袋子搜出來的印花。 其實呢整件事呢當我們看完他這麼多的報紙的報導，為什麼我們真的覺得很氣憤要拿出來說，雖然這件事很多人都說進入了司法程序大家不要說了， 其實香港法治的等法庭怎麼判， 但我覺得呢其實才不是這樣咯，因為為什麼呢？第一樣就是如果這個人真的要拿，如果他真的要拿，他為什麼要拿回出來呢？他即袋了就算了，側側薄我薄你看不到，到吵起上來的時候，是啊，我就等你看機的時候人裝病，是啊，我是偷了。那 OK 好了，現在那個人拿回出來，亦都有很多朋友就是說，喂，不是喎，他拿回出來都是等同他曾經偷過喎，這樣。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將整件事退後一步，看回所有的環境的證供，到這個婆婆自己說，話說呢他當時拿出來的時候呢，那個保安呢第一次的口供就是說他在個婆婆的衣服那裡抄到出來的，但當你看到第二次他再落口供的時候呢，這個保安就說其實不是，其實我第一次抄的時候呢只不過在他的衣服那裡抄了10多個出來，而阿婆呢也有交代到這 十幾個來源是什麼， 其實是他自己一直以來就即買之後就塞了袋子，其實他說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我都沒有換過，自己塞了他的袋子就算了，我沒有理過這樣。 就算可能有些客人不要啊，或者跌了啊、丟了啊，或者給他都不出奇的，我覺得其實你我去惠康門口呢是長期銅鑼灣嗰間惠康門口長期有人問我攞印花噶， 係次次 都唔要 咁 咪俾佢， 係俾佢啦，都唔知乜， 但唔證明就係話，我覺得呢個保安係編織緊一個假嘅證供啊，係去令到呢個阿婆被警方起訴，俾律政司起訴。 嗱，咁 呢個係個公司嘅責任嚟噶，其實 嗱，當然啦，咁有好多人咧都會講話即係保安佢梗係咁噶啦，咁佢發現有人偷嘢，佢咪報警咯咁。嗱，其實件事未去到依一度嘅，因為咧當保安發現咗依件事之後咧，佢就有去上報嘅，佢係上報俾依個管理層嘅， 一定係由個 shop manager 去處理嘅。 咁啊 ，shop manager 咧就當時咧嗱最得人驚嘅地方喺邊度咧？點解你會唔睇帶你就去報警？ 係啦、okay? 你指控某一個人，就算超級市場嗰、那個有個某人， 譬如我咧就我咧，你話我偷咗牌朱古力 ，OK？ 咁我話我冇，咁大家你 個保安捉住 你 嗰陣時， 你推我係啦， 個差人就嚟啦，報警啦。 咁好啦，咁好簡單，第一件事就係好啦，停一停，我哋睇一睇，但係究竟你 你有冇即係你係咪真係攞咗個牌朱古力咧？啲咁咁，但係即係可悲嘅地方咧，係唔使睇嘅喎。咁啊就咁咧就話，誒、欸、我係啦，我哋已經知道咧係佢偷嘅啦。頭先佢我問過佢嘅啦，佢認啊，佢頭先話自己係佢偷嘅。咁但係而家睇翻成件事咧，阿婆咧佢就話，其實當時咧我係好驚，我都唔知點答，我咪話係咯。咁但係即係實在其實我真係冇攞㗎。你咁樣嗱，我哋而家去講咧，並唔係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我哋想有一個觀點。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就做了一少少的资料搜集，也都去问了专业人士。如果你是核数师你或者你是会计师，你也可以听下我们这个说法是不是合理，因为我们都是即请教了几个会计师和这个核数师。 究竟他偷了些什 么？究竟他偷了些什么？ 就算当他是偷 了。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争拗店员店员啱，店长不啱，保安不啱，或者阿婆啱什么，我觉得不是这里，而是实质。你應該睇下萬寧而家聲稱話唔見咗三萬蚊貨物。嗱，點解我哋會咁樣同呢個觀點去睇咧？你諗下，偷三萬同收三蚊係好一個判刑，可以係爭好遠。喺個 官嘅量刑嚟講係好唔同嘅，等於同三百萬一樣。三百萬同三萬亦都好唔同。 係啦，咁好啦，咁我哋想講一個咩觀點咧？首先我唔明白點解萬寧咧可以話 聲稱 咧係一個三萬蚊。當我哋同呢個專業人士傾嘅時候咧，咁佢哋就講話：首先咧，我嘅問題咧就係、是、如果我上書局去印咗一批我聲稱係值100萬嘅印花，咁咧只要你哋嚟買書咧，我就可以買100蚊就送一個啲咁啦。咁如是者啦，我諗你就可以嚟換啦。咁啊換咩咧？咁啊好，原來咧就係100蚊，因為一個印花就 換呢個500蚊嘅水杯 嚇，換呢、這個。價值500蚊嘅水杯，咁啊即係話你咧要 五個印花 就嚟換呢個杯咁啦，好啦。咁當我問個專業人士，我就話咁好啦，其實我可唔可以喺我嘅數簿嗰度就入我依個就係500蚊嘅資產咧，即係變成係你嘅 asset， 因為依個係我市值係500蚊噶嘛 ，OK？ 咁實際得唔得咧？咁當然係唔得嘅。嗱，因為點解咧？點樣去衡量呢一個嘅價值呢？並唔係你拎出去嗰個賣價，並唔係你話俾人哋聽呢個係值幾多錢，而實質就係我究竟買呢個杯翻嚟係幾多錢。咁即係話，如果呢個杯我買翻嚟只係5蚊，但係你拎出去賣500蚊，而又有人同你買，哦咁多謝你，恭喜你，你好。 但你唔可以話呢杯呢，即係嗰啲印花嗰個價值就係、是。佢話50蚊個價值嚟， 冇錯。嗱咁樣，你如果用呢個咁樣嘅方法咧，其實得人驚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人人都是这样，我就可以将自己盘数、啊、其实呢我只是做10000蚊生意、啊、我没有生意的，上书局没人买的东西。 做假账肯定可以。 那我呢就去印一批印花回来，跟着就告诉、就是、我的生意伙伴，或者我跟银行说不是的，我每年其实生意过1000万的，为什么？因为我印了500万印花。 喂，同埋、 那個、 我想问一下咧，会计师或者核数师会唔会将啲印花当入佢公司嘅资产里边入账？ 不会嗱，因为咧，原来咧乜嘢为之公司嘅资产咧？咁啊，可以大家了解一下嘅、嗯。如果系个资产咧，或者你话嗰个系货物咧，系你要 repeat， 即系系点样，即系多次可以去嗰样嘢系令到你可以生财嘅。嗱、嗯，譬如我用一个例子啊，咁啊一个货咁啦吓，我有几多钱货，咁佢咪计你有几多货值？咁、那個咪係你嘅資產啦。 即係嗱，譬如我哋個貨倉有幾多本書，咁佢咪計嗰個貨值幾多錢咯？ 計貨值，唔係計你本書印嗰個值。係 啊， 即係唔係你話俾我聽，你本書印3000蚊，咁你就真係話俾人哋聽，哎，我有咁多錢資產。 即係你賣嘅呢本書有幾多錢啊嘛？ 係啦，咁嗱，第二件事咧就係、是，譬如我咁你就話啦，咁唔係喎，資產仲有其他好多嘢喎，譬如我嘅家私啦，我嘅電器啦，我嘅影印機啦，我電腦啦，全部都係資產，全部都啱嘅。咁首先咧，即係嗰個資產咧，頭先我講啦，就係、是、佢可以令到你生財嘅，因為佢嗱，譬如我買部影印機翻嚟，咁佢幫我印嘢啦，印完之後，咁可能我印完啲嘢之後拎出去賣啦，你咁，咁佢咪即係不斷 repeat 咁樣去幫我生咗一個財咯。但你嗰個印花咧，其實你只係可以換一次，你換完一次就冇咗噶啦，即係冇咗個價值啦。同埋仲有嗰個 value 咧，係你自己去 determine 嘅，就唔係並唔係一個可以你話即係實在係幾多錢。我想用一個例子，是什麼呢？就是你知不知道這個印花呢原來在一個市面那裡、OK？ 阿婆呢她自己呢就說不是啊，其實呢這些印花呢我如果我拿去賣呢、就是我去跟人買呢都是7毫子一個的。 In fact， 有人買過在網上現在交易中的。 是啦，我們就是想說這一點，這一點真的我覺得都挺匪夷所思，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可以計50蚊。 事實上咧，依一個印花咧，如果咧喺荃灣一啲賣緊零食嘅零售店啊 ，OK， 佢哋居然咧依一個咁樣嘅印花咧，係35蚊就賣40個。 而家就係嗱，據網上交易嘅論壇裏邊咧，就係二手萬寧印花。平均放售價係幾毫子一枚，50蚊就足以賣到230枚。 冇錯，嗱咁咧，如果我哋用頭先嗰個等值，話阿婆咧就攞咗佢 total 話佢 total 係有608個喺佢個袋度搜出嚟嚇。如果我當係，就算咧以萬寧嗰、那個即係啲人喺個網上面可以買到嘅數值嚟講啊，實質咧係182.4咧就買到噶啦。OK， 咁點解突然之間就會出現咗呢個30000蚊咧？我真係呢個當然， 因為呢個好奇怪嘅就係你唔可以話公司我話呢樣嘢值幾多錢，因為你任你噏噶嘛，其實係。但係如果你話佢係有個交易價值嘅，好啦，而家交易價值裏邊咧，實際上佢得幾毫子嘅啫，其實。即係話我當你啲六百個印花裏邊每個係4.5毫子嘅話，你講下幾多錢啊嗰度？係咪？喂，大佬，而家話佢偷30000蚊喎，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係嗱，成件事已經好荒謬，我覺得即係。第一呢、這個作工啊，萬寧俾嘅正工裏邊話呢樣嘢佢偷過30000蚊。第二一個幫你做咗咁耐咁多間店嘅清潔，佢唔係淨係做一間， 四間 係四間萬寧嘅清潔，係差唔多做咗咁多年，大家熟曬。因為今日有一個電信公司嘅店長去作工，exactly 就係咁講，佢就話佢係我哋嘅清潔工人又係，不過咧我係當佢屋企人咁啊，亦都知道佢視覺視力有問題，亦都準備去幫佢配眼鏡添。好多時亦都叫佢即係要小心啲啊咁樣。喂，大佬，即係你有冇人性啊？真係，就算你話我當佢真係唔覺意袋咗，或者有心啦，最衰嘅假設，當佢有心袋你。如果一個人同你做咗咁多年嘢，喺呢間公司裏邊，過去係冇犯過任何呢啲咁嘅錯誤嘅，冇話呢啲咁樣嘅唔乾淨嘅手腳嘅嘢，你點可能？第一，你冇調查清楚；第二，你就將佢懟上法庭，懟去警方嗰度；第三。就係、是、你連去 charge 佢嗰陣時候，佢一定會問你噶嘛？嗰樣嘢究竟點樣計咧？你個印花點樣計咧？我唔信係警察計出嚟，我唔信律政司計出嚟，一定係萬寧嘅會計去話俾警察聽嗰樣嘢值幾多錢嘅。其實咁，所以你話呢間公司嘅管理層究竟眼中有冇人性呢樣嘢嘅咧？真 係嗱，最可悲嘅咧就係喺呢件事之後咧，咁佢哋就出咗一啲聲明啦。 呢個又係災難， 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超級災難啦。咁佢咧個回應咧就係話咧，萬寧咧就接獲咗一宗咧嚇懷疑店鋪失竊案，咁咧就即時咧就通知咗警方咧，亦都咧同警方就提供咗即係一啲相關嘅資料。咁啊律政司咧喺呢一方面咧就住警方嘅調查結果咧就決定要提出檢控，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嚇就而家咧因為為咗配合警方嘅調查咧，亦都即系我哋俾晒所有嘅证供啦，咁所以咧，因为进入咗司法程序咧，我哋咧就唔再评论啦。咁不过咧，万宁咧就系非常之尊重香港嘅法治精神，咁所以咧就相信咧，法庭咧就会基于法律嘅原则去即系考虑各方面嘅因素咧，就作出一啲合乎情理嘅判决。OK， 我想讲一讲就系合乎情理呢几个字。首先，你哋做嗰个事系唔系合乎情理咧？你作为一个管理层，不。論頭先我哋所講嘅係咪真係只係百幾蚊？你諗一諗一個人，其實佢唔去攞綜援，77歲一個失明單眼嘅人， 佢可以攞傷殘嘅。 佢喺嗰地嗰度做咗十幾年， 點止攞 standard rate 啊？可以攞高啲錢都得啊！ 即係無論點，你自己都會問一問。 你瞓唔瞓得著？ 你自己都會問一問嗱。如果到最後你要而家將佢拖上法庭，佢根本係毫無還手嘅能力嘅，佢完全冇。咁你而家？ 阿婆一上到法庭已經腳震震嘅啦，真係。 佢唔係上到法庭啊，其實佢當時去到差館咧，佢已經係腳震震，佢已經係講佢就話，其實係阿 Sir 叫我認，我根本都唔知嗱，究竟誰是誰非？我而家我因為我哋唔在場，我覺得咧亦都要公道，我覺得唔需要一面倒，係因為你老我幫曬你，我覺得唔係咁。但係在情在理上呢一、這個萬寧嘅。不論是管理層好，或者是你的公關好，你覺得你是不是製造一個很恐怖的災難呢？一間這麼大間的公司，你如果你是做一件事出來是說，哎，是啊，我呢就殺一儆百，看看誰夠膽偷我的東西，但是你想想，那個清潔工是你的工人，那個保安是你的工人，那個店長是你的工人，全部都是你們的夥計來的，你完全不需要去問清楚，只是單憑一個保安的 一口咬定 ，OK， 咁你就話哦， proceed the case 啦， 係咁咯，我咪報警咯咁樣。咁依一所有依啲嘢係咪真係所如你咁講叫做合乎情理咧？究竟你嗰個情理個界線喺邊度劃落去嘅咧？ 嗱，我覺得呢個咧就同近呢兩三年咧。特区政府一路有一班人，包括政府的官员，你看他的新闻稿和政府官写的那些 一模一样， 就是说犯了法嘛，你刑事藐视法庭犯法，就拿你坐监，东北案十三加三，你走去这个立法会里面，在大楼里面的话去冲击的话，犯了法就拿你坐监，是吗？大家就去用一个最 narrow 的角度去看，我当他就算真的不觉意代了 那卷东西都好。我看留言还有一些这样的法治交，法交我叫做就係咁嘅交人咧，就係話阿婆係犯法嘛，咪由法庭判咯咁樣。喂，大佬，我就話你日日啊行街，你睇下過馬路有幾多人犯法，違例泊車有幾多人犯法，係嘛？所有嘅嘢係咪犯法，我哋就要去到最盡，去到最絕，咁樣去執法。第一，第二，我覺得萬寧警察、律政司都有問題嘅，其實。 律政司够犯法啦，律政司够僭建啦， 佢连立法会都唔去啊！而家 咪就系咯，咁你又唔咩？ 唔解话都唔解啊！ 喂，唔好话律政司啦，阿前特首够犯法啦，系咪够有僭建啦？咁又系话我填咗个窿冇嘢啦，啲咁样。喂，即系佢哋点解会用到一个咁样嘅方法呢？如果你话犯法，调翻转，我哋应该调转问一个问题。我谂大家如果睇报纸都知啦，六月一号开始咧。違例泊車咧就由320加到400，咁啊應該我記得收咗所有嘅罰則咧都係加80蚊咁上下，包括咧就係架車咧就入咗黃格仔啦，雙黃線咯，雙黃線停車啦，就全部都係罰80蚊，即係I mean addition increment 80蚊啦 ，OK， 我 whatever， 而家好似唔知450啊加80蚊嗰啲咁啦 ，OK， 好啦嗱。我覺得所有依啲嘢咧都係犯法嘅，我係完全同意嘅，包括我都係一個司機 ，OK。但是調翻轉，我想話，我並唔係話，你揸車犯法咁啊，梗係要抄牌噶啦。你唔入標，你隨便泊車唔啱，咁啊，梗係抄牌噶啦。咁你咁啱。但係調轉，我想問一下香港政府，究竟我哋有冇足夠嘅車位咧？ 路定松啊，同埋 我想問一下，點解嗰啲，尤其是因為我哋而家翻依啲觀塘嘅工廠區、 偉業街啊，落貨區， 我經常見到。上落嗰啲小巴好，經常見到嗰啲貨車好，其實咧佢哋真係，我見到啲司機都幾疲於奔命，其實好慘。 高高 van 得一個司機，佢攞咗嚟送嗰啲嘢去之後，佢就要劈低架車，係嘛？跟住二話不說就整張牛肉乾俾你， 跟住嗰張牛肉乾就個司機自己食。咁你諗下， 係啊，係犯法啦，係咪？但係咁樣處理咧， 係啦。咁即係你都要諗一諗，其實。點解佢會係咁咧？點解你唔係有一個時間就話喂，我而家有一個即係loading 嘅時間，你 after 呢個時間咧我就抄。咁你 at least 你俾一個咁樣嘅空間啦。咁佢哋都要揾到食先得㗎。你叫人哋所有唔通你話開住架貨車，要一個跟車，一個睇住架車，然之後一個就拎啲貨，即係搬貨落嚟，然之後拎上去咁樣。咁你成件事咧，其實大家個心態就只係會講就係你犯咗法啊嘛，咪俾錢咯、啊、呢、这個。 其實嗱，呢啲嘢周而復始咁出現，我覺得而家係一個香港社會嘅倒退嘅一個病徵嚟嘅。包括上次嗰個執紙皮嘅阿婆啦，食環點樣去誘捕佢啦，係嘛？即係咁都要追殺佢，然後大家孖到佢死啦，先至肯 drop 嗰個 case。今次萬寧呢個亦都係一樣，到佢出琴日出個聲明嗰陣時係四個字死不悔改，將個責任推咗俾法庭。我想問一下邊一個將呢個阿婆擺上法庭先？係咪一個普通嘅阿婆可以頂得住呢啲咁嘅司法程序？去警察落口供，然後仲要上庭作供呢啲咁嘅程序？我就話冇人性就係咁嘅意思啊！你將一個77歲視力有問題，幫你做咗咁多年嘢嘅清潔工，即係話即係你係咪勞氣就係咁啊？喺香港。有錢的就可以咩咧？逍遙法外，有權的就可以逍遙法外，冇權冇勢的咧就係咩咧？職業司機好，或者咩露宿者好，或者呢啲清潔工好咧，就去到盡對付你，用法例、用政府的公共權力去對付你。大佬，你律政司是不是嘥緊納税人錢啊？而家你起訴咁阿婆， 唔想提息，個就係爆咪。 喂，大佬， 停一停，我哋要休息。 你鄭若驊，你係咪嘥緊納税人錢啊？你而家咁樣就等於你。呢啲 case 其實你係咪就算警察去處理嗰陣時候，你係咪問清楚？喂，你有冇揾清楚嗰個證據㗎？ 喂，你拎到上嚟啊，我都會話翻 警察一定會問 嘅， 你告定唔告啊？然後警察懟到上去律政司，我就想問律政司一年開支咁多，外判咁多 case， 律政司裏邊嗰啲人員有冇睇完呢單 case 覺得你都要同警察講呢單嘢唔好去啦？係咪啊？ 你都同萬寧講呢單嘢唔可以去啦。喂，大佬，每一層冇人孭飛，好啦，依法治港啊嘛，好啦，總之就攞住最窄最窄嘅 definition 去反法啊嘛，咪咯，就是、exactly 而家就有啲叫做法交嘅人，仲繼續喺度講緊，喺度喺個輿論裏邊講，就係話你嘈咁多做咩？而家反法都唔使拉啊！我想問一下，其實佢犯咗法呢幾個字啊，個意思啊，我覺得都成疑。 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再講。